这里也是他的家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红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侯耀文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1990年，黄品源凭借着歌曲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一炮而红。这首歌曲是黄品源的成名作，也是黄品源最具代表性的歌曲。但是在这首歌曲的背后，则是一段他为了歌唱事业失去爱情的故事。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旅程里要跟您一起来聊一聊歌手黄品源。黄品源从小就对音乐展现出了天分和浓厚的兴趣，但是他的成名之路却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一帆风顺。为了自己喜欢的事业，黄品源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一段自己非常珍惜的情感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《流浪心》，听完之后为您详细的讲述黄品源的故事。 轻轻的细雨是你的声音，绵绵的牵挂是我的心，冷冷的黑夜有闪烁霓虹灯，痴痴的等是我的爱人，长长的路是你的旅途，柔柔的风中有我的倾诉，细细的雨飘向何方，远远的望是我的故乡，失去仍然有谁能阻挡，过去的记忆是否早已遗忘，灯塔的光芒指引回航的方向，正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黄品源演唱的《流浪星》。其实在黄品源成名前，在我国台湾的一家西餐厅唱歌，黄品源曾经把他的作品送到各家的唱片公司，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。但是女友对他的作品一直都很欣赏，在女友的心中认定黄品源将来会成为大明星。一天，黄品源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滚石唱片公司，等待音乐人黄韵玲的出现。黄品源曾经参加过一场歌唱比赛，黄韵玲曾经是评审，所以直觉告诉黄品源，想成功要找黄韵玲。黄韵玲听完，对黄品源的作品很欣赏。而正当黄品源高兴作品被看中时，他女友不安的心情却加重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说到这儿，再来听一首黄品源的歌曲吧，《当我再次接到电话的时候》。听完接着跟您聊后面发生的事情。 冷冷的冬夜，朦胧的月在等待谁，模糊的星星幻想着你熟悉的眼睛。冷冷的冬夜，寂静的街独自徘徊，心爱的人，你是否已经 听完了黄品源的《当我再次接到电话》的时候，接着跟您聊黄品源。就在黄品源再次去商谈作品发表的可能性时，女友留给了他一封信，信中说他始终认为黄品源一定会成功的，但是不希望自己成为他未来发展的阻碍，所以他宁可先分手，也不要等黄品源以后成为了大明星再不要他了。女友从此不见了人影，唱片公司建议他先不要出唱片，而是把作品交给别人演唱，这也让黄品源的心情更加的低落。他找不到自己的女朋友，出唱片也是遥遥无期，整个人显得失魂落魄。这首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就是当时黄品源含着泪水所写下的心声。那我们来听一听黄品源的这首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。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，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，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，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却没有感动过，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旅程当中，一同跟您聊一聊歌手黄品源成长的故事。当黄品源交出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这首歌后，得到了唱片公司的一致肯定，黄品源以为终于可以出片了，没有想到公司却计划把这首歌曲交给周华健来唱。后来因为公司高层领导认为歌的旋律不太符合周华健的形象，才取消了这个打算。于是唱片公司决定帮黄品源出一张唱片，并且把这首歌列为主打。直到现在，黄品源其实都没有再见到曾经的女友，但是黄品源一直都很感激女友当年对他的信心和赏识，相信他的心里也一定明白那首歌曲是为他而写的。说完黄品源的成名经历，我们再来听一首黄品源演唱的《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你》。听完接着聊。 为什么你总是如此的冷漠？你的心事太难以捉摸，到底你有哪一点在吸引我？我也想不出正确的理由。你曾说过希望两个人生活，为什么还是不愿接受我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什么？还是我 听到的是黄品源演唱的歌曲《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你》。1996年，黄品源结婚了，他的太太以前和他在同一家唱片公司工作，黄品源还是他的唱片制作人。在1997年，他们有了儿子，之后又生下了一个女儿，成为了幸福的四口之家。太太从此淡出了娱乐圈，安心做起了家庭主妇。2001年，黄品源的事业陷入低潮，公司人事变动，很多工作计划都被迫取消了。当时他都到了无法应付每月家庭开销的地步，只好不断的刷信用卡贷款，结果累计欠债约100万元人民币。黄品源用信用卡贷款是因为他不想向人开口，不想朋友担心，更不希望家人知道。他不是花很多钱买名牌服装或是奢侈浪费的人，只是要供给家庭的开销就可以了。但是他2年没有工作，这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是相当可怕的。那段日子黄品源想到过退出，但是还是熬过来了。说完了黄品源的生活，再来听一首他的歌曲吧，《你的眼泪》。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，下面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再继续我们的星光之旅，稍后见。 这是什么样的滋味？有